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1990年上映的故事影片《遭遇激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经典爱情影片。影片是由著名的演员袁媛和吕丽萍联袂搭档出演，描写了无固定职业的青年刘和偶遇年轻的女医生梁小青。刘和得知梁小青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他用自己一份真挚的爱陪伴着梁小青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用朴实的镜头语言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当中，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影片《遭遇激情》的精彩录音剪辑。故事的主人公刘和没有固定职业，经朋友唐达宪介绍，在摄制组做了一名临时演员。这一天他去车站接女友小丽，才发现小丽和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李超在谈恋爱。即使这样，刘和还是把小丽送上了出租车，并替她交了钱。之后情场失意的刘和独自来到了一家饭馆，他找到座位后，服务员朝他走了过来。 先生，您用点什么？ 啊，您按同志招呼我就行啊。有饺子吗？ 3斤馅的。 哦，半斤饺子，再来瓶啤酒。 拼装的 也行。多少钱？ 一共是12.3元。 哦，好，10块钱减去一串羊肉串，还剩9.3元。我啤酒饺子都想要，您看着给搭配得了。 改成3两吧，9.38元，您再给我8分。 啊，8分，能改2.5元吗？ 这儿不卖半两。 哦， 刘和的钱都给小丽打车了，他翻了半天兜，也没找到1分钱。刘和没有办法，只好转向了邻桌的梁小青借钱。 小姐，能借我1毛钱吗？其实我只差8分，要不我给您留下地址。 哦， 还是您给我留下。 给。 还是3两。 嗯， 谢谢。哎，百年好。 找您2分钱。 啊， 您的啤酒。 哎， 您的菜齐了。 哦，谢谢， 不客气。 哎，我那饺子能快点吗？ 请稍等。 啊，哎，这是您的2分，我还差您8分。啊，您是生意人？ 嗯， 还是买卖人的家眷？ 你看我像吗？ 嗯，除非您是一特想得开的人， 要不现在没机会宰别人的主，哪有敢要大虾的呀？ 你饿了，你吃吧。 哎，您还没动筷子呢。 我不想吃，也不像你那么饿。 哎，我也不饿，不太饿。 浪费了怪可惜的，就算帮个忙。 帮忙好说，有帮忙的事儿您说话哈，我就不客气了。哎，一会儿饺子来了全归您。这虾不错。哎，我说您是发哪路财的？家用电器、汽车，还是那个化工原料？再不然您是倒腾批文？哦，我猜出来了，您这是要出国留恋祖国的菜好吃。呵呵，有意思。您干嘛去？是继承遗产呢，还是自费留学？哟，怎么了？心疼了？帮忙吧大夫了？那您干嘛那么动感情啊？ 没什么，是我自己的事。 刘和边吃边说，无意当中说中了梁小青的痛处，梁小青大哭了起来。 您是不是有不痛快的事儿啊？失恋了？还是签证没下来？我就真不明白了，这人要不缺钱花，还有什么急招啊？ 不治之症。 你是说？我就知道这好事来得太容易，它准是个套吗？不传染吧？哎，服务员， 哎，来了， 这位小姐要结账，麻烦您再给开张发票。 请稍等，不用开发票，我是自费的。 那当然，我只是想再给您一个机会。没确诊吧？ 用不着，我就是学医的。白血病，最多三个月。 可是，顶多是个怀疑吧？你怎么能肯定呢？我的意思是，这也太随便了。 哎，你以为我在骗你吗？ 啊！ 你看，这是什么？这是鱼斑，你懂吗？ 你为什么不上医院呢？ 有什么用啊？反正没希望了，你知道吗？现代医学在白血病面前无能为力。 哦， 我是觉得亏得慌。我才25岁，生活还没开始呢。 是，太年轻了，既没有享过福，也没有受过苦，既没有犯过罪，也没有立过功。 哎，我可不想临了堕落成一个社会渣子。 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你没有告诉过别人？ 谁？ 你亲人？ 什么？ 你的病啊？ 哦，我父母不在这儿，我和我姑妈过，前年她出国了。再说我也不想打扰别人，让别人替我难过。 哦，是这样。那你还有钱吗？ 干嘛？ 哎，再来点酒，咱俩一块儿喝，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又是偏方治百病，没劲。 不是，我也不打算让你拿钱买那什么蝎子、蜈蚣拿砂锅煮着吃，我也知道那没用。不是还有3月吗？够用了。 够干什么的？ 哎，咱们换个方式，火火的过上3个月。我要让你在这3个月里，对人生一览无遗。就像速成班，一日5游7游，然后视死如归。 算了吧，哪那么容易呀？ 不成，这事既然让我赶上了，我就得管。哎，服务员，哎，你有病我没钱，就冲这个咱俩也得干一杯，来瓶白的。 梁小青在刘和的热情鼓动下第一次喝了个半醉。吃完晚饭后，刘和一路搀扶着送她回家。 你上那边干嘛去？ 哎，没关系。 走这边，走这边。 哎呦！ 怎么样？晕吧？ 晕。 这是头一课，我这老师还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头一课是让你吃了三连饺子，还不怎么样？ 多新鲜啊！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跟我订合同，上不了当。还不怎么样。 很快，两个人走到了梁小青的家门口。 哎，你慢点走啊，这有几个台阶。 哎，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说啊？ 哎，这包不是我的吗？ 啊，对，是是。 那，你是谁啊？ 你看，不是你让我来认认门的吗？ 哦，速成班。 哎，对了。 哎，对，来吧。 哎。 哎，进来。来吧。 哎呦，呼，黑灯瞎火的。你就住这儿啊？我说，你怎么不开灯呢？门在这儿呢。 说着，刘和就跟着梁小青进了屋。 你找什么呢？ 开关啊。 开灯干什么呀？你想看什么呀？ 哦，这儿呢。多新鲜的，还我眼睛又没装红外线。 你不是认门了吗？还不快走？ 好，我走了，你可不许死啊！ 哎， 你要是死啊，别忘了把那存钱的地方告诉我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吧。 哪儿啊？ 银行。 啊，明儿见。 其实刘和并没有走，他在梁小青家的厨房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梁小青起床后迷迷糊糊地走进厨房，意外地发现了刘和。 哎呦，哇！哎呀，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呀， 哦，昨晚你喝醉了。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的家呀。 啊？ 昨天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你怎么随便住在人家呀？ 你以为我愿意住这儿呢？这是睡人的地方吗？这房子够大的，嚯，学问大了去了，还。 哎，你走吧，我的家没什么好参观的。 今儿怎么过？是哭一天，还是我陪你接着出去搓？ 我想去洗澡。 哈，那我啊， 这人怎么这样？这事儿总不能你也陪着吧？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继续开心快乐一番，先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呢，让我们继续影片遭遇激情的精彩故事。刘和离开梁小青家之后，在街上遇到了唐达宪，他就跟着唐达宪来到剧组找活干，碰巧遇到了李超和小丽。中午四个人一块吃了顿饭，饭桌上唐达宪突然想起来刘和昨天晚上没去李超家，觉得十分好奇。 哎，我说刘和，昨晚你上哪儿去了？ 小丽， 我们等到你夜里12点。 嗨，昨晚上我没回家。 嗯， 睡一姑娘那儿了。 可行啊你。 哈，没睡一屋。 真的？谁呀、啊？我认得吗？ 哎，对对对， 哎，我说这回该我帮你考验了吧。 对，是得考验考验。 你们说有经得住考验的秘吗？ 没有。 那你们就甭劳神了啊。 哎，不够意思。 不够意思。 大街上捡的，哭着喊着非要请我吃顿饭，说是得了绝症没几天活头了，觉着怪亏的。 高啊，套瓷。你说能给他治了？ 没有，我跟他订了一合同，办一期人生速成班，让他死而无憾。 有你的。哎，我看他不是速狠了，就是前哨的。哎，我说真没准是一神经病。哎， 哎，别胡说八道， 这病咱们可能治啊。 吃完饭后，刘和再次来到了梁小青的家。这时梁小青在收拾回老家的行李，情绪依然很低落。 还活着呢。我上班来了。哎，怎么了？我说今儿有点不对嘛，琢磨着不合算了，想不吭声就散。 别开玩笑了，我不住在这儿了，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啊，别难过，回去和你父母好好亲热亲热，甭担心我，我顶得住。 刘和到火车站为梁小青送行，结果梁小青并没有走，而是和刘和一起回到了住所。回家后，梁小青开始整理行李。 哟，这谁呀？ 我呀。 哦，这是你呀？你小时候看着可比大了机灵。哎，跟我订合同你没有后悔吧？ 嗯，没有啊。 这就对了，有我陪你过一天胜过你自己过十年。上不了当。 合同上得加一条，我死了你得哭。 你死不了，你的病根我都查出来了，瞧瞧你这屋子，再瞧瞧你那打扮，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连我都得憋出毛病来。哼，哎，你没怀疑我要害你吧？ 啊，没有啊。 哼，那你病得还不重，有治。 你不懂。 哎，过了三月你要是不死，可得给我加工资。 为了让梁小青高兴起来，刘和带着她买衣服做头发，还陪她听了一场音乐会。听完音乐会之后，刘和又拉着梁小青来到了一家歌厅。 有吃有喝又有听的。 刚听完那个又听这个，不是味儿啊。 这儿有这儿的味儿啊，你想听什么就能点什么。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唱一个。 我呀、啊、 嗯， 好，你等着，看我啊。 我要随着晚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您歇会儿，您歇会儿。 说着刘和走到了台上。 各位朋友，我今天这是头一次上台。 下去吧。嘿，下去。 对不起各位朋友，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哎，好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唱歌。 今天呢，还有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哎，刘和在这儿。 是我女朋友的生日。她就坐在你们中间。 小丽，哎， 好，谢谢。 哎，小姐，来瓶啤酒。 你到底唱不唱？ 唱啊。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还要献给我女朋友一支歌。我的未来是个梦。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傻了吧唧，从早到晚干活也并不富裕，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喝得出去，小小的乐趣就让我忘乎所以。 刘和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唐达宪、李超和小丽也来到了这家歌厅。小丽看见梁小青之后醋意大发，转身就走了，而唐达宪和李超坐在梁小青的旁边开始攀谈。 因为刘哥那小子还会唱歌呢，要是有姑娘在底下坐着，我也会唱。 每一点欢乐都够我尽情享受，因为我不在乎 腰 别人怎么说。 对，腰疼， 我从没觉得被 直不起来了。 永远穷欢乐 啊，转过去。 永远穷欢乐，我知道 腰腰里长一瘤子 啊。这有救吗？ 试试看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不认识啊？著名气功师啊，有病就找他，没错。上回有个小孩脑子里长一瘤子，这回有感觉了吧？ 有。 从不懂感情。谢谢。 刘和唱完歌回到座位的时候，唐达宪率先跟他打了个招呼。 哥们儿，请大家跳舞。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你？ 坐呀， 坐吧。 你们俩怎么来了？ 你们是朋友啊？ 那是啊。你的腰怎么样了？站起来瞧瞧。我看你还是上去活动活动吧。 能行吗？ 没事，你扶着他点。 我 上去活动活动好。我听您的。 我还是 你扶着他点吧。 好。那你慢点，能行吗？ 没事，听气功师了，上去溜达溜达。上去溜达。哥们儿，刚才我们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冒充气功师说能治百病。 你们俩可真够孙子的。 梁小青随着唐达宪到舞池中快乐的跳舞，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夜晚之后，梁小青和刘和的感情会有哪些发展呢？他们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的娱乐大篷车下半段旅程当中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咱们来聊一聊影片当中男主角圆圆的一个小故事。影视作品当中圆圆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反派形象，不过生活当中的圆圆和遭遇激情里的刘和一样，是个善良而热心肠的人。一次他在外景地拍戏，有一个影迷得知以后就赶往现场想跟他合个影，结果等到深夜圆圆的戏才拍完。他知道有影迷在等他，顾不上休息就跟这位影迷合了影。考虑到深夜回家不安全，他还跟导演说自己掏油钱用剧组的车送这位影迷回家，让影迷颇为感动。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现在送上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等爱的人》。广告和信息过后，娱乐大篷车电影之旅将会更加精彩，各位稍后见。 等爱的人，一颗心能多久？一个梦有多长？一次爱有多深？等爱的人，轻轻推开心门，门之外是春天，门之里是冬天。 着等爱的人轻轻推开心门，门之外是春天，门之里是冬天。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欣赏的是影片《遭遇激情》。可能有的朋友并不太了解，这部影片是冯小刚作为编剧的处女作。冯导1985年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美工，工作当中他认识了郑晓龙，两个人合作编出了《遭遇激情》的剧本，后来被夏刚拍成了电影。冯小刚还因此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的提名。这部影片既有很多冯氏幽默的对白，又有很多感人的情景，所以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下面呢，咱们就继续来欣赏《遭遇激情》的录音剪辑。上半段的旅程当中，咱们已经知道刘和遇到身患绝症的年轻医生梁小青之后，决定给他开一个人生速成班，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当中不留遗憾。刘和不但帮梁小青买了新衣服，换了新发型，还陪着梁小青去听音乐会。之后刘和又带着他去了歌厅，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这天刘和通过唐达宪介绍接拍了一个替身角色，梁小青很感兴趣，就陪着刘和来看他拍戏。在拍摄现场，唐达宪正组织工作人员布置道具，刘和显得很兴奋。 别跑点啊！ 哎，我说记着了吗？先跳这儿，完了以后从这儿窜下去啊！ 哎，那灯， 哎，哥们儿，看准了跳，跳外边可够你喝一壶的了。 嗨， 我要是死了，保险金全归你。 就这么几个破纸盒子管用吗？ 有乐你就瞧乐呗，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一点都不觉得乐。 那你回去睡觉去。 梁小青又担心又无奈地走了，刘和扫兴地蹲在地上等汤达宪通知他开拍。 刘和，刘和，准备好了吗？ 我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又不是自杀。好了， 注意了，各部门都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告诉我一声。 喂，汤达宪，告诉导演我们这儿好了。 哎，知道了。 你们这朋友怎么不劝你们、啊、 警察 安静， 哎，准备失败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哎，你干什么呀？想让他再跳一遍。 刘和从高处跳下来，好像受伤了。梁小青很焦急，刚想跑过去就被唐达宪拦住了。 起来，快起来，开摩托车，开摩托车，开呀，快开，开快点，越快越好。爬起来，快爬起来，再跑两步。 别停，接着拍。 还能起来吗？爬起来再跑两步。 嘿，那女的是干什么的？她怎么跑进去了？ 看到刘和躺在地上动不了了，梁小青立刻冲了过去把她扶起来。 哎，伤着了没有啊？ 没有。还摔不坏。 真奇怪，没见过像你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 没事儿。 这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你好，我是保险公司的。 你好，来站起来吧。 哎呦， 伤着没有啊？没伤着吧？ 我试试。 你活动活动。腿 腿。哎呦，左脚崴了。 好，脑袋呢？ 脖子戳了。 根据本公司的规定，除死亡、残废和终生丧失劳动能力以外，都不属于本公司的赔偿范围。以后咱们多联系。 好，再见吧。 谢谢。 哎， 这叫保的什么险啊？还不如把钱给我呢。 刘和， 唐达宪也过来了，显然他对刘和的做法有些不满。 你疯了，为200块钱也玩命。 这回不是你说的要帮忙吗？要是黑钱，下回我不黑压2000呢？ 行， 是不是？ 把钱收好吧。哎，晚上帮我看着点，有什么事别耽搁了。我拍戏去了啊。 嗨，忙去吧。 哎，你的头疼吗？ 没事儿，你别扶着我。不用。 哎呦，怎么了？ 哎呦，肋叉子疼。 那我搀着你吧。 好嘞，好嘞。哎呦呵，哎呦。 刘和这次伤得很重，梁小青就一路把他搀回了自己的家中，让他躺在床上休息，还替他倒了一杯果汁放在床边。 哎，实在不行上医院吧。 不用。 跳什么楼啊？ 总得有人跳啊。 哎，你曾经爱过什么人吗？ 爱过。 谁呀？ 我自己。 就这么爱呀？哎，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想知道，我怕你死了我做噩梦。真的。 嗨，你现在想什么呢？ 我想喝冰镇啤酒。 说完这句话，刘和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刘和被钟表的报时声吵醒了。 哟，哎，你怎么不叫我？这都什么时候了？哎， 哎呀，哎，嚯！ 刘和看到屋子里面到处都是啤酒，他很高兴地拿起了一瓶。 我昨天顺口一说，你还真认真。哎，你叫什么来着？你昨天好像告诉我来着。你， 然后他就发现了昏倒在门口的梁小青。 嗨，你看你，你别学我呀，这是躺人的地方吗？哎，哎，你起来起来，你起来，怎么了？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要挺住，你要挺住啊！ 我挺不住了。 刘和赶紧将梁小青送往医院。经过抢救之后，一位护士朝刘和走了过来。 同志，你是梁小青的家属吗？ 啊。哦，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请你到医生值班室来一下。 哎， 随后刘和跟着护士来到了医生的值班室。 你妻子得的是白血病，你原来知道吗？ 谁？我妻子？我还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 开玩笑？ 他没骗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还夫妻呢，现在这人真冷漠。 他是不是要死了？ 看来你们知道，送来的比较及时，马上输血还不至于。 输了吗？ 说实话，我们不愿意把血用在这类患者身上。这种病需要周身换血，可过不了几天又得输。他没有造血机能，知道吗？ 哦。哎，他什么血型啊？ B 型。 哦，我是 A 型。 就你那点血也不够用啊。 啊， 这样的话，你们家属的经济负担就比较重了。 我不是他家属。 嗯， 你提前连家属都不是，什么人呢？ 那得多少钱呢？ 大概3000块钱左右吧。 大夫，先输血，我去取钱去。 无奈刘和只好打电话给自己的好朋友唐达宪。 喂，唐达宪吗？我是刘和。哎，借我点钱行吗？1000吧。啊，300也成。哎，我说帮我跟组里请个假。什么？真的？你先给我应着啊。 好 好，晚上见。哎，晚上把钱带了啊。啊，好。 挂了电话，刘和回到医院，正好路过一个水果摊，买了一个西瓜之后，他回到了梁小青的床前。不一会儿，梁小青醒了。 别说，还真管用，刚两袋子血下去就睁眼了。哎，我给你买了个西瓜，想吃吗？ 没想到死神来得这么快。 别弄错了，你和他是有约在先，我这个是第三者插足。 咱们该分手了。 医生说了，你这几袋子血输进去且挣扎呢，你以为人死就那么容易呢？ 你真是个好人。 您甭骂我了，我是等着拿下月工资呢。哎，我得走了啊。 哎，你别走，我不想住在这儿，你早点接我回去行吗？ 好嘞。哎，你别乱动啊，明儿见。 明儿见。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继续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遭遇激情的精彩故事。刘和拍完戏回到医院，他化妆成医生把梁小青接回了家。在家中，刘和给梁小青热了一杯牛奶。 来了。好嘞，东家先把牛奶喝了。喝。哎，东家，我这回又当教师又当保姆，该挣双份工资了吧？ 哦，对了，我把放钱的地方告诉你。 喝喝。 我那钱先在柜上存着，以后您给我加利息不就完了吗？ 啊， 哎哎 哎，在哪儿？出来！ 门在那边呢，门在那边。哎，他们找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哎， 得知梁小青生病了，唐达宪和李超也来到了梁小青的家。 怎么着？你们俩怎么都摸这儿来了？ 这地儿还不错哎。 哎，不抽， 你来你来，我告诉你，哥们儿可给你送温暖来了。你不急等钱用吗？到底缺多少？给个准数。 哎。 刘和跟他们说完事儿之后，又回到了屋里。 哎，东家，你怎么起来了？ 哎，是谁叫你啊？ 坐那儿。 哎， 坐下坐下。 事儿。 哎，坐下。我有点急事儿，我出去一趟，你呀别乱跑，好好休息，听没有？啊。 哎，是不是又约你去跳楼啊？ 哎呦，事儿左右隔三差，我老约我去跳楼，我早就发了，还用挣你这俩小钱儿？这不是一体育片拳击。 哎，那我也去吧。 别，哎别，东家，保持你那个贵体要紧，过几天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好吗？好。 哎， 怎么着， 你会拳击吗？ 会吗？哼，一般人还打不着我呢，你瞧瞧。呼 呼，真的来一下。 呼呼呼， 哎呦，哎呦，对不起，我从来没打过人。 你还真够狠的。 拍完了戏，遍体鳞伤的刘和回到梁小青的家中，还是摆出了一副笑脸。 哎，东家，我回来了。你看，哎呦呵， 怎么样？拍完了？ 拍完了。嗨，你是没去。你没看见，真棒！嘿，一200多斤大老爷们儿，2米多高，让我打得满地找牙。我告诉你，我左一勾拳又有一摆拳，我左一勾拳又有一摆拳，打得他是满地找牙。 行了，你别说了。 啊， 你别说了。 怎么了？ 你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他拳击哪能不失手啊？我告诉你，他比我还惨呢。真的，没事儿。我不骗你，你别怕啊。 没什么，你就那么缺钱花？ 我不是这意思，真的不是。 以后咱不去那地方，咱不缺那点钱。 啊，不去不去不去，那又怎么？ 万一你不在，我出意外怎么办？ 哎，不许瞎说啊！还出什么意外呀、 啊？你怕什么？又不是你。 我就说你别瞎说、 哎。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玩吗？ 啊。 哎，这两天山上的红叶红了，你带我去吧。 哎，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香山，梁小青看到一块墓碑，特别感慨。 哎。你要是给我致悼词，你怎么说呀？ 给活人致悼词？ 嗯， 你成我老师了。 嗨，试试嘛，省得你背后说我坏话呀。 呦，真事儿似的。那我算代表哪一级组织呢？党政公卿副，说起来可都不一个味儿啊。 说说试试嘛。 试试 啊。 好，坐好了啊，听着。梁小青，女，现年25岁，未婚，身高1米65，体重45公斤，离家前。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身穿白色上衣。 整个一寻人启事，你还没说我是痴呆呢。 我这还有呢，左手六指，右脚灰指甲。3岁的时候吞俩玻璃珠，至今仍未取出。左腿长，右腿短，一跑一颠，一跑一颠，一跑。哎，累了，要不然咱们歇会儿。 你哪儿跑？ 左腿长，右腿短，一条胳膊一只眼。左腿长，右腿短。 两人在充满了橘红和橘黄色的矮树丛中快乐地奔跑追逐着。突然，梁小青体力不支，痛苦地蹲了下来。 怎么了？要不咱们上医院吧？ 我吓唬你呢。 哎呦， 这下抓住你了，跑不了了吧？ 跑不了了，跑不了了。哎呀，您快把我吓出毛病来了。哎呦，哎，起来吧，快。 哎，你看，对面的山顶的红叶多红啊。 好啊，咱们去吧。来，请上轿。 哎，去你的。 看，你看，好心。 从香山回来之后，刘和更加玩命地赚钱，终于攒够了梁小青欠下的住院费。然后刘和带着钱来到医院，找到当初给梁小青诊断的医生。 王大夫， 是你呀？ 实在对不起，上次我是迫不得已才把他从医院偷偷接走的。他一直心里很不安。 那姑娘怎么样？ 哎，挺好的。前两天我还陪他去看了红叶呢。 是吗？ 啊。 他这么年轻，但也会有奇迹出现。 是啊，哎，啊，这是上次欠医院的住院费， 嗯， 您给补张单子，我去交。 嗯， 他不愿欠别人的情。 好吧。 从医院出来，刘和又来到了梁小青的家。 东家，我来上班来了。东家，还没起呢。 没听见梁小青回答，刘和就自己走了进去。当看到梁小青戴着耳机似乎在熟睡时，刘和并没有打扰梁小青，只是随手拿起梁小青身边的随身听听了起来。 哎，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特想我觉得闷得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跟你聊聊天儿，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哦，对了，存折在中间的抽屉里，冰箱里全是啤酒，你喝去吧。 嗯， 我还是用冰镇啤酒慰劳你，行吗？喜欢吗？我怎么总在想，那天在缆车上，你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特暖和，好像被什么融化了似的。真的，我如果现在死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亏得好。我只想要是上苍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要全身心地拥抱你和这可爱的世界。真不好意思，我累了，我想睡了，回来一定要叫醒我。我觉得你这个人呐，真逗。 听完了录音，刘和痛哭了一场，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梁小青的家，仅带走了梁小青给他留下的最后录音。好了，到这儿，遭遇激情的精彩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下面再为各位送上一个影片幕后的小故事。我们知道这部影片的名字叫《遭遇激情》，但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悲情。影片的剧本出自冯小刚之手，当演员吕丽萍刚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她深深地为剧本当中感人的情节所打动，立刻接下了梁小青这个角色。对于如何塑造好梁小青这个形象，吕丽萍真是没少动心思。如果把这位已经生命即将结束的女人演得很悲苦，观众自然很容易接受，但是吕丽萍却坚持把人物塑造得阳光而又真实和美丽，用逆向思维的方式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最后导演也被吕丽萍说服，而且影片上映之后也达到了吕丽萍所期望的效果。 尤其硬汉刘和在听完录音之后，看着面带笑容离开人世的梁小青，流下第一滴眼泪的时候，很多观众也都随着剧情的急转直下，落下了自己的眼泪。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电影之旅也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一首童安格演唱的歌曲《等我一起入梦》。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咱们不见不散。 请跟我一起寂寞，当你也感到冷的时候，请跟我一起寻找一个分享的朋友，请跟我一起入梦，当你也需要拥抱的时候，请跟我一起挣扎祈求，因为我永远在你左右。哦，肩上的行囊里有多少话想要诉说，能否放慢脚步让我能跟上， 我一起寂寞。